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叙利亚局势持续紧张，反对派武装声称已经抵达咗战略重地霍姆斯市郊。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就话，总统巴沙尔仍然身处首都大马士革。反对派武装一个星期前攻入北部的第二大城市阿勒颇之后，至今已经占领多个重要城市，包括第四大城市哈马、东部的代尔祖尔和南部的德拉。早前有报道说，叙利亚政府军正是集中保卫霍姆斯，包括挖掘战壕和大规模空袭叛军据点。霍姆斯连接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北部和沿海地区，一旦被反对派武装攻下，意味着会对大马士革构成威胁。南韩国会未能够通过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议案，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扬言会在来近星期三的临时国会会议上再次提出弹劾案，并且会推动逢星期六举行集会，要求弹劾和委任独立检察官调查尹锡悦。在表决前，几乎全部执政国民力量党的议员都离场，结果只有195人参加投票。由于出席议员人数未达到表决所需的门槛，国会议长宣布弹劾案作废。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强烈谴责国民力量党缺席弹劾案表决。国民力量党就话会制定对策收拾政局，消息话执政党内有最少两名高层提出辞职。荷兰海牙市一个社区发生爆炸，其中一栋三层高住宅发生爆炸和大火，并且局部倒冧，造成最少一死三伤。事发当地星期六清晨，瓦砾堆中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搜索犬在现场搜索有没有人被困，暂时未知出事的原因。警方就说，爆炸发生之后，一架汽车高速驶离现场，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首相斯霍夫对事故感到震惊，已经向地方部门提供协助。回来本港，启德体育园室内场馆启德体艺馆首度举行测试赛，先后进行了两场篮球比赛，一共有2400人入场。体育专员蔡健斌说，进场和离场、人群管理和餐饮等运作畅顺。对于有意见认为观众席和球场的距离太远，他就回应说日后可以再调配座位安排。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明日会再举行压力测试，总共会有12000人参与，包括11000名公务员。测试两个场馆同时间举办活动下公共交通和周边设施的承载能力。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的消防演练，并且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时发生火警和泄漏不明气体、不明液体。在演练期间，消防人员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又派出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就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歌手投入热血，一直创新，在音乐舞台上为港争光。运动员坚定不屈，努力不懈，在国际舞台上为港争光。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

期六晚上11:09开始我哋两小时嘅恐怖热线，一个礼拜一次嘅灵异节目。今晚呢一位嘉宾呢，我认识咗佢应该7年可能都有啦，应该有啦。不过我哋系第一次喺电台做节目啫。喂，你仲你转咗咪唔同我讲嘅？即系俾激死。 边 只啊？ 喺度。 系。喂，喂，等先。喂，你用黄咪啦，不如得唔得？ 等等。 OK， 喺度喺度啦。直播噶，直播。 我哋一开始就发生一啲 系咯 基建故障嘅。 冇。 阿嘉， 唔关事，唔关事。好啦，今晚呢位嘉宾系小肥。 Hello， 潘总。 系咪我哋识咗7-8年啦？ 有冇咧？ 应该 其实都好耐噶啦， 都有 识识咗好耐。我识你好耐，你真系识我同你真系互相咁样识就，我记得好似系一个饭餐里面，我见到你 撞到噶咋， 然后我双眼就发光，哇！我偶像潘聪， 哇！ 跟住我哋本身都好怕丑，我都冲咗埋去，哇！潘聪，我就中意听你节目噶，然后会交换联络， 系啦， 然后就。咁样就顺势就上埋你嘅，即系你自己嘅一啲节目度啦。 但我哋认识嘅时候，我已经系离开咗电台嗰个期间嘅。 系啊系啊，所以话如果同你喺呢个电台里面做嘅访问系第一次嘅。 系啊， 系你好第一次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 系thank you 。嗱，小肥咧就大家都知啊，应该啊，咁啊嚟自澳门啦， 应该嘅啫， 应该啦，应该知啦， 应该知嘅，应该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晚咧，不如由澳门嘅事件开始讲下先啦。 哇，好啊， 好嘛， 靠啊， 好啊， 我哋一齐去麦靠先啦。 好啊，点啊？ 澳门就 都好多呢啲嘢。 嗱。即系我，即系你又识开我啦。如果有听开我同你嘅节嘅节，我唔算系嗰啲太高龄 系啦 敏感嗰啲体质嚟嘅。咁、但系都有偶有遇过少少嘅嘢嘅经历啦。 咁都系澳门发生嗰啲啊？ 澳门发生啊，因为系啊，其实咁咧，咁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咧，我就同一个 friend 咁样喺。澳门就开间铺啦，咁嗰铺咧就前铺后居咁样啊，好住又做嘢又好舒服咁样嘅。咁但系就某啲问题啊，突然间加租就3倍，咁、样就要走啦。咁就咁突然之间要走，咁佢又咁啱喺嗰段时间咧，我 partner 又揾到第二，即系有人请佢做嘢啦，咁要继续留喺澳门啦。咁、我就反正我都我又因为啊，因为咁样即系澳门有个地方打等咁啊，都一齐合租一个地方先啦。因为我本身澳门家就因为已经家姐结咗婚啊，我老豆走咗，阿妈就跟住家姐住，其实原本屋企已经系冇咗噶啦。咁所以就跟住 partner 一齐合租咁嘅地方。咁、 okay. 我哋就临时揾到一个区域。就租咗一个单位，嗰、那个区域 叫咩名？ 可唔可以讲啊？都讲 得嘅区可以啦。 三盏灯附近啦。 哦， 即系如果大家都澳门人都知三盏灯嗰扎地方就比较旧啲嘅，可能会比较多可能比较多啲外地劳工住添嘅嗰区。咁、我哋即系因为快正啦，平住先啫，我成日咁谂，唔怕啦。咁嗰度就我哋揾到个单位，真系比较旧，即系嗰啲楼梯咧， 哦， 好阴沉啊！ 即系等于啲唐楼嗰啲之类嘅， 唐嘅系啊，100%唐。 哦， 跟住就嗰啲天窗又唔闩，落雨会撇雨啊，就会有曱甴嘅风险嗰啲 friend 啦。但翻到个单位就市正正嘅，冇乜嘢嘅，都 OK 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日头系好光，好光猛嘅。佢有好大嘅窗，但个窗磨砂，你睇唔到出边。反正不过出边都系睇翻内建筑咁，冇所谓啦。但系依夜晚又黑，间房唔知点解一熄灯啊，黑到系伸手不见五指，咁都冇乜嘢咧，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开始住，咁每次起身咧，成日都会听到啲人打斋咁声，咩事咧？ 真系卜卜斋， 系啦，开头都以为听错， 层咁 样。系啊系啊，跟住咦唔系，真系日日都有，仲香烛味。我问我 partner， 闻到，跟住后屘先了解，哦，原来我哋个磨砂玻璃窗望出去嗰个所谓内建筑嗰个下边，其实系一个叫做 庙 竹园嘅地方。 我都略知啦。 其实系暗， 系咯， 有暗位嘅一个。跟住， 都冇问题啦。其实即系我哋嗱，我你问我实际上有冇啲遇到啲咩咧？系冇嘅，但系你硬系唔想留喺屋企嘅。 嗯， 我哋每总之夜晚急尿都唔敢厕所，即系我哋 咁惊咩？去到 系咯，自己屋企都惊嘅、哦，都冇嘢啦。咁点？我仲有啲咩比较灵异啲嘅事件讲咧？其实系咁咁我哋香港好多 friend 噶， 系啊， 偶然都会由香港过嚟，咁就借住咁样，冇、所谓啊。我哋所以我哋一定个厅嗰张 sofa 一定系 sofa 床嚟嘅，咁佢哋瞓厅啦。咁然后我哋嗰个香港 friend 系真系稍微个体质系比较有啲高龄嘅，咁佢嗰次就系唔知发生啲咩事啦。咁佢嗰次咧，我记得佢同个 friend 嚟瞓咧，佢话佢起身都已经有啲唔妥嘅一日。佢话 feel 到即个床系好似 有人坐落嚟 嗰啲啦。系啦，嗰啲啦，我话唔系嘅话，你千祈唔喺我屋企遇到嘢得唔得啊？跟住佢嗰一刻，佢嗰排系唔知咩事嘅，佢嗰排唔知点会见到我哋屋企嘅十字架有话唔舒服啊咁样嗰啲嘢。咁跟住系隔咗一轮咧，跟住佢话唔知佢自己屋企自己人供出边，即系走，即系离开我哋嘅自己出边供，一路望住地下，唔知佢好即系心神恍惚供，突然间一抬高头，发现自己入咗落澳门嘅殡仪馆度咯，唔知 吓点样啊？ 唔知啊，佢话佢嗰刻即系可能咁啱得咁巧，但系呢件事系好，佢对嚟讲系一个好，点解发生咩事咧？ 即系自己行下下唔知。 其实有后继 case 嘅，我呢个 friend，不过我一阵 skip 先讲。咁好啦，你再问我澳门呢间屋企有啲咩咧？呢、這个就比较惊吓嘅，但系个惊吓咧，我哋就已经冇即系身处一个冇事嘅状态，受惊嘅。受惊，咁呢个问题咩？咁我哋搬啦，我哋走啦，我哋真系揾到地方走啦。然后就有一个 friend， 啊，你走咯，我先话件事俾你听啦。 嗯， 咧你住间房，隔篱咪有间房，你长期放碌架床埋晾衫嘅。佢话你碌架床上面其实有个女人喺度嘅，长期都。佢就唔 系啊嘛， 佢住咗成年几噶啦咁样， 佢冇同佢沟通， 冇， 点解会喺度咧？唔知嘅， 唔知， 因为太老太旧啲系嘛， 太旧， 或者系一路住喺度嗰啲嚟嘅， 系咯， 或者会唔会其实个庵堂嗰啲走咗上嚟， 都唔奇喎，唔系，但系佢咪长期佢讲紧，都净系嗰个女仔。 咁你哋冇 feel 过任何关于嗰个女人嘅嘢嘅？ 冇，但系系唔舒服， 系。 即系你，即系犹如你有时去睇楼，舒服同唔舒服，你真系讲唔出点解会咁样。 系， 即系你如果 feel 到你睇楼唔舒服，你立刻走噶啦嘛。 Uh-huh. 即系嗰种就系、是，其实我哋入去睇嗰阵时又冇特别唔舒服嘅感觉噶。 嗯， 系开始住落先，越住就有啲唔妥咁样咯。 咁当时个运气系点咧？ 其实麻麻啊， 系嘛？ 系啊。屋企系算系冇乜嘢做， 真系。不过有啲又调转噶，如果真系系啊，系会旺噶，即系可能佢会中意你，你又会 feel 到哦 ，OK 啊咁样，可能个大家磁场夹到咯。 嗯， 或者佢中意你，会帮你咯。 我谂系咯，我谂系咯。咁你我明噶，你话有灵体帮我， 系 啊，咁之后我有讲过，之前讲嗰单个都算帮帮地啦。 你而家讲埋啦，立刻。 唔喺澳门噶咯， 唔紧要， 咁快过海啦。 系啊，而家一个钟嘅啫，冇问题。 或者可以讲一讲翻我 friend 先啦。 好啦， 即系原来即系误入殡仪馆嗰个 friend 咧，我其实可以叫佢打你，算啦，唔好讲。 系咪噶？ 佢讲亲都冇啦，冇啦。 好啦，好啦，好啦， 叫佢讲讲，冇啦，唔好搵佢啦。 睇情况，睇情况， 睇情况， 睇情况，睇情况。 跟住佢咧。佢咧系都有啲特异体质，但系佢都有啲能力嘅，唔知系咪遗传佢。佢妈都系帮，即系帮，都好似有少少一啲能力系帮人睇到啲嘢嘅。咁佢成日咧都有时会想帮我睇， 系。 咁但系佢又帮睇亲，帮人睇亲咧就有个代价嘅。佢一定会帮，譬如佢今日帮你睇，佢嗰日一定会撞鬼。 哦，咁样噶？ 系啊，佢唔会随便帮人睇嘅。 系， 咁除非佢觉得佢好想帮你啊，或者佢见同你好 friend 啊，佢真系想同你讲啲嘢啊咁样。咁佢话佢嗰个能力系佢好似佢有冇学过噶？冇 呢啲应该冇噶啦，估系嘛？ 佢冇。 天煞 有學過少少、哦，但係佢話佢形容到個幫你睇到個畫面係點樣咧？即係佢望住你，佢、 嗯、 就見到好多文字 係 喺你嘅身上浮出嚟，但係你要問佢先答到你，佢、嗯、唔會突然間行嚟，嗯睇到一字， 嗯 嗱、嗯、你咧就佢講唔到任何嘢俾你聽、嗯，你一定要問佢你想知乜， 係 佢先可以憑你身上浮出嚟嗰啲字話樣 嘅，套啲字落去嗰件事度，哦、okay、 都幾特別，即係佢呢個咁呢、這個幾具體嘅畫面嘅一個閱讀能力，咁佢嗱係啦，咁佢、又會有咁嘅體質啦，即係幫人睇啦，又容易撞啦，咁佢嗰排即係無啦啦走入殯儀館嗰排，原來都發生咗啲嘢，就係、是、佢有一次有一排又同我哋講啊，佢話飲嘢喺度啊，佢覺得係阿媽呢排好怪啊，佢話自己阿媽呢排好怪，做乜嘢啊？無啦啦，即係譬如我翻到好攰咁，諗住瞌陣啦。咁我擘大眼，佢阿妈就攞过嚟望住佢，吓、啊， 佢做乜嘢？ 做咩啊？即系阿妈嚟做乜嘢？就冇嘢，跟住又翻入房咁样， 哦、 隔咗一轮咁，然后佢话，总之有一次，佢阿妈又系喺乡下，有啲唔知啊，跟开啲咩师傅，佢翻到屋企，咁佢个师傅朋友就喺度，咁然后佢谂住翻屋企换咗衫出去蒲咁样嗰啲啦，咁个师傅唔好出去，留喺度你今日。然后就帮佢唔知点样做啲嘢，转个头就呕咗一撇绿色嘢出嚟啦。 哇！即系嗰排有啲事噶佢。 原来系一路啲嘢，佢阿妈做咩累？ 系咯， 因为佢阿妈发现佢有啲嘢。 哇！咁但系佢应该知道自己点解嗰次无端行咗去殡仪馆， 唔知啊， 反而嗰次又唔知。 即系原来有，即系佢嗰期系我咁，即系原来嗰期就后屘先发现系。有朋友跟住佢啦，直头系有少少嗰啲叫咩啊？ 夺舍 系啦，有少少嗰啲咁样。咁吓，我哋有问佢，咁嗰排咩感觉？其实冇，佢又记得同我哋沟通啊嗰啲嘢。咁后屘问翻成个来龙去脉、就系即系无啦啦点会夺舍咧？ 系咯， 喺外国夺舍嘅，仲要佢话佢记忆翻上次个画面就系唔知喺边个欧洲嘅国家嘅机场。嘅候机嘅地方，佢就远处见到一个戴住帽，好似查理卓别林咁嘅款咁样嘅人，好远处怪怪地咁样，然后就咁样啦，夺咗啦， 吓、啊，咁完全唔知原因嘅、 哦，唔知冇、啊， 即系同佢 click 到咁样无端端， 冇问到系咪啊？冇问到， 咁而家 之后佢冇啊，而家佢冇嘢，佢之后嗰一排就系成日讲紧佢有道符喺个手袋，佢个手袋就唔可以放喺地下，又一定要放喺 sofa 上面，又唔俾我哋跨过，即系有一排要做啲咁样嗰啲嘢咯。 系 啊，呢、這个就 系喺澳门发生嘅。 呢、這个朋友喺澳门发生过闯殡仪馆，但系之后嘅后续系香港发生嘅。 哦， 系啦，就系咁嘅事件咯。 好啊，喂，阵间我哋可以翻嚟仲讲多一 part 关于啲澳门嘅嘢先啦，或者地方啊嗰啲咁样。 好啊，好啊， 系嘛，睇下有冇啲澳门嘅听众，澳门听众系可以打到嚟噶，应该系可以。 可以，而家唔方便。 打到嚟噶，应该好似有。 系啊， 好，我嘅电话系1834997。 恐怖热线。潘小聪1834997， 晚上11:23， 职安局提提你，操作动力升降台稍一分神，分分钟夹死。移动时要专注夹实上方同前方，预留足够空间啊！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财资大道以宏观视角，全方位直送。 主持林洁莹、何文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Yahoo Mix 原点主办 Mix Fest 音浪派对，汇集多位 GNC 歌手演唱，仲有 K-pop dance 随机舞蹈，带俾你多元互动嘅户外音乐派对。立即报名，有机会喺圣诞节踏上舞台，同偶像同台演出，甚至踏入乐坛，梦想成真。Mix Hall 新生代嘅舞台，实现梦想嘅起点。 常医医未病之病，最好嘅医疗方法。 就是有病之前及早预防，注重养生，保持健康。逢星期二黄昏六点半至七点，理事会节目内，我啤梨会请嚟上医堂的中医师，用中医角度学讲解健康养生之道，一起上中医堂。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我哋可以听个电话喎，竟然间可以，哇！我哋要欢迎呢一位先，佢好早打咗嚟啊，多谢佢啊， 好好啊， 系咯，周生 ，hello， 周生， 喂，你好， 你好啊，周生， 你好， 好，有咩分享？ 诶，有一个，诶，讲完出嚟，我帮话同我讲嘅， 好啊， 诶，听我成几晚瞓唔着，听到我， 哇，几晚瞓唔着， 而家惊惊地都，啊， 你讲都讲惊惊地， 好啊，嚟啊嚟啊，我听下先。 是乡下，是我妈乡下发生的。 好啊。 有一个男人呢就夜晚去喝酒喝宴。 是。 喝完之后呢行回家啦，行到半路啊，落大雨啊。 嗯。 咁啊匿埋先啦，坐一个龙厅匿埋先啦。咁听到有两个男人讲过。喂，阿陈啊，你死咁耐你仲搵得起身啊，佢话未啊。我喺个鱼塘嗰度又扮鱼又扮龟，又扮鬼扮马都冇人落水落鱼塘噶嘛。 哦， 啊咁啊，跟住佢讲我，唉，我有办法啦，系嘛？我知道咧，今晚有一个女人 系 就孭住个仔嘅。 哇！ 喺个十二点到咧就会经过呢度噶啦。 嗯。 诶、啊，到时咧系落大雨嘅。 OK。 咁啊，我早谂办法将佢个仔个顶帽吹落鱼塘。 哦。 咁咧，佢走埋去执。你就拉佢个嗰个阿妈落水啦，咁就揾到噶啦咁啊！哇！咁啊，听到嗰个男人听到咧，真假噶嘛？咁啊，望下揾唔到人喎。 嗯。 即刻冒住大雨翻屋企同老婆讲啦咁啊！老婆啊，我遇咁嘅事喎咁啊。 系。 咁啊，救人一命紧要咁啊！咁啊，今晚十一点五啊零分咁啊，我揸住支竹。走去嗰个鱼塘嗰度企喺度，大概唔使大概十分钟到咧，有个女人真系个女人， 真系孭住个仔， 个仔 哦， 系啊，个仔咧就包顶帽嘅， 吓， 咁啊，到埋去咧，雨忽然间大，哦，我真系将顶帽吹咗落鱼塘度，我阿仔仔唔识惊，阿妈帮佢执咁啊，跟住嗰个男人话，哎呀，阿姨唔好执啊，我帮你撩上嚟，攞支棍我撩上嚟，撩上嚟之后咧。跟住嗰个鱼塘嗰度出现两个人影啦， 嗯， 即系好愤怒咁指住佢啊， 哦， 佢已经睇到噶啦， 破坏咗佢好事， 破坏咗好事，佢好嬲啊，即系等咗好多年都等唔到，又扮猪扮龟都等唔到，我话好啦，我嗱嗱声，我话阿姨，我同你翻屋企啦咁啊，好啦，冇话嘛，我话咗佢咁啊，第二朝冇嘢啦，点知咧佢啊病，哇，医唔使讲噶啦，病咗几日。病咗成个礼拜都好唔到，咁啊，呢件事咧，终归咧讲咗俾啲人听， 系， 咁啊，咁啦， 啊，好冇办法噶咯。嗱，我谂我帮你计一计啦。咁啊，原来咧佢要你咁啦，你买啲金银衣纸，同埋啲女仔啊，买啲人烧俾佢，烧到佢个人烧到嗰佢岌头为止。 哦， 啊，真系烧岌头为止。咁啊，真系烧咯，烧俾佢咯。咁啊，真系佢已经病到残残烂烂噶啦。我边个？